喜悦在呀嘛在心中，祝福大家从今起吉祥如意，万事嘛都成功，

沉默。一生一次渴望住进你来，几多可以去问及这话题，不想你美丽而后悔，不想背对面是面对背，兴奋一次过地为你忏悔。 长江流

险险。昨天苦苦相随，苦苦的追，苦在没遇见。问问苍天，叹叹寒怨，不知是泪涟涟，痴情可怜，痴人痴癫，好景不在梦难。谁人不见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恩恩爱爱到永远，我这般苦也，你这般苦也，错过缘分人都觉。只羡鸳鸯不羡仙。

消失在这个世界。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